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360集《神仙染戟》。秦冉顿了一下，他仗着手速快，面无表情地直接点了叉。下一秒，您的好友 OST 杨飞邀请您排位竞技场，两个超神级别电竞选手在线飙手速，旁边的一行人还没有从至尊二十星中回过神，又沦陷在神仙手速中。一直对游戏没有太大兴趣的秦修晨很清楚地看到自家小侄女儿很不耐烦地点开好友列表，找到杨飞的名字直接拉黑。好友列表都是在线状态，九州游的好友是按照等级来排名的，大家能够看到他好友从上到下的排名。 CJ 至尊二十星， OST 杨飞至尊二十星， OST 易继明至尊十一星。第一面只能看到二十个好友，秦冉速度快，他们只能看到前面两三个账号。如果此时有暂停键，他们一定能看到秦冉第一面的好友列表，没有一个低于至尊段位的。懂游戏的田潇潇没了声音，景文表弟也没了声音，白天天直接愣在秦冉身后。玩九州游的没有人不知道 OST 战队杨飞，这个每年都会霸占游戏首页的神人，在微博上的流量堪比一线流量。战队其他人可以不认识，但杨飞他们绝对认识。看着好友页面的二十星，没有人会觉得那是高仿，毕竟打到二十星的都是职业选手级别的大神，到这种地步的基本上谁还会去高仿呢？秦冉拉黑之后直接偏头看站在他身后愣住的饭店老板，让他检查一下。饭店老板没有说话，秦冉就伸手敲敲桌子挑眉，你检查一下。饭店老板还没有回过神来，他只是看着秦冉电脑最中间一区的标志。 不用检查。 秦冉点点头，直接点开了竞技场开始单排。他二十星排得有点慢，将近两分钟才排到人。倒选卡牌的页面左边四栏，地牌棋、人牌棋、天牌棋、神牌九。景文表弟看到这一栏， 我他妈眼睛瞎了， 九张神牌。时间短他还没有想通，秦冉看了看上回送九班的人多制作了几张卡牌还在背包里，他也没有在意，直接选了三张攻击性的天牌点了进入。这个段位大家都非常谨慎，带的牌基本上有辅助，没有人会带三张攻击牌。看到秦冉的选牌，一开始就开骂秦冉是掉分狗演员。打到这个段位不容易，队友心态崩了。两分钟后，队友说： 弟，双排吗？ 七分钟后，队友说： 弟，记得加好友。 八分钟后，结束游戏。至尊八分钟的屠杀游戏。游戏结束页面，秦冉一个人 92% 的输出，在场不太懂游戏的人也看得目不暇接。如果此时有弹幕是直播，一定是大型土粉现场。秦冉直接退出账号，关掉页面，拉开椅子站起来，看向饭店店主。他抬起眸子，免单吗？店主手有些颤抖，他看着秦冉说不出话来。 我 去年魔都的那场比赛是 OST 初代粉最难忘记的一场，比杨飞一战成名的国际赛还要振奋人心，因为那场比赛多了一个 OST QR 的职业选手。比赛后程俊把秦冉的名字又改回来了，但屈服没有变， 20星没有变，游戏积分还摆在一区。单排狂魔依旧是单排狂魔，一区的 QR 依旧只有那么一个。在场其他人可能会认不出来，但店主却能认得出来，他是为数不多的初代粉。后来的粉丝不清楚，初代粉们却一直知道最先建立战队的是 Q2。 这个不知名的战队从城市赛打到了国际赛，确实拿到了胜利，但是初代粉们却一直没有看到在赛前要给大家一个惊喜的 Q2。 九州游改版了这么久，游戏里各大副本一直在增加，游戏卡牌也增了很多，这个店主店内的装潢设施都是九州游最开始的样子。店主索性没有说话了，他摘了麦，直接回到柜台，从抽屉里拿出了一张任务卡，然后又拿出了一串钥匙，打开里面的一个柜子，从柜子中拿出了一张照片递给秦闪。不是特别新的照片，是五个人的合照。照片里有易继明，还有杨飞，最中间是一个扣着鸭舌帽看不清脸的女生。店主没有让镜头拍到，直接翻到了背面，背面有四个人的签名。当初杨飞打完世界赛，他就要到了签名。 快四年了， 店主笑了笑，然后走到秦冉身边，故作轻松地说道： 哎，今天我是不是能凑齐了？ 秦冉进店时看到三张神牌，他就认出来这是初代粉。他没有说话，只是侧身看了摄影机一眼，语气漠然：别过来。然后走到店主身边，拿起桌子上的黑笔签了一个 OST 秦冉。本来想要上前的摄影师们一个个的愣是没敢上前，只敢站在远处拍远镜头。导演组也终于回过神来，副导看着分屏拍着桌子站起来，恨不得亲自出现在现场。 拍呀，全都给我把镜头对准他们，你们怎么都不拍啊？怕他干嘛？上啊，怂包。 很好，节目成功又要吸引一大波 OST 战队的粉丝，他恨不得亲自在现场操刀，将10000个镜头对准秦闪。饭店看到签名的店主连忙把签名照片放到了自己的抽屉里，用钥匙锁上。导演组放在柜子上的静态摄影机什么也别想录到，然后拿着他一开始找出来的任务卡递给秦闪。 这是节目组的线索，这里是隐藏任务点，只要游戏等级能超过我就行。 妍希看着店主，又看看秦闪，声线略显模糊地问道： 我们还要洗碗吗？ 洗什么碗啊，今天在场的全都不用洗碗，我请客。 店主神清气爽的，还看向摄影师的方向。 你们也还没吃饭吧？饿吗？今天大家随便吃，节目组随便吃，敞开了吃啊！ 秦冉似乎又变成了之前那漫不经心的样儿，他低头翻着手上的高级线索，头也没抬。别亏本。店主连忙点头，又改口： 那给你们全都打5折。 导演组愣住了，秦修成等人也愣住了。秦冉又从景文表弟那里拿过来其他三张高级线索，随意翻了一下，线索差不多齐了，他已经找出来逃出路线，然后抬了抬下巴：走，我们出去。他走在前面带他们离开。秦修成表面依旧沉着淡定，问道： 你们线索都找够了？ 四张高级线索差不多了吧。秦冉把任务卡都递给秦修成：你看看。景文原本也故作沉稳地过来，听到秦冉说四张高级线索，他腿又忍不住软了一下。节目组线索低、中、高三级，他们找到的都是低级线索，至于中级线索很难，看看秦修成那个射击就知道了。中级线索要8中4的红星，高级线索要8中8， 这么远的距离，不拖把就算好了。八中八，在景影后眼中无异于登天难度，这是给奥运会射击选手准备的难度。所以高级线索在景影后等人眼中几乎拿不到。他走到秦修晨身边，看了看秦修晨手中的任务卡，打开的一面上全都写着高级线索，干脆就不说话了。小镇疑点很多，但四张高级线索足以逃出。下午2:30，节目组又提前收工，全员需要回去冷静一下，他们是请了一个神仙吧。住宿酒店，导演正忙着给田潇潇还有妍希准备房间，这是秦冉找过来的嘉宾，还是惊邪的人，自带光环。他的不用准备了。秦冉拧开秦修晨经纪人递过来的保温杯，喝了一口。 他今天就要走了？ 导演紧张地开口问道。秦修晨跟田潇潇都朝秦冉看过来。秦冉摇头，喝完水，把盖子拧上。他住我的屋。田潇潇一愣。 那你呢？ 小林接着录，我不住这儿。秦冉将保温杯一握，往楼上走。导演挤掉秦修晨跟在他身后，听秦冉这么一说，反而松了一口气。 哦，小玲的腿医生说要一个星期才好，录不了。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